哦，对了，听完故事，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可千万别忘了 早点睡觉， 因为按时睡觉，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 下面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今天我们要对小朋友进行安全教育， 大家都听好了吗？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当当当 啊，对对对对啊，对，我是给小群姐姐配音效的。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当当当 啊，对对对对， 糖耳朵，你要集中精力，我们正在给小朋友上课呢 啊，对对对对，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 同学们， 糖耳朵， 今天啊， 只要给我配音效就可以了 啊啊啊！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当 当 当 当啊， 再来一遍。当有人敲门的时候， 当当当， 我还没说完呢。 哦， 当有人敲门的时候， 当还是不当啊？ 当我说完了的时候，你就开始当当当。 哎，好，你给我一个手势。 好吧。当有人敲门的时候， 当当当。 嗯，你一定要问， 喂，我是谁呀？ 是你是谁？ 是你是谁呀？ 再来一遍。 啊。 你一定要问， 你是谁呀？ 如果那个人说， 哦，我， 哎，你说，你说。 如果那个人说，是我， 哎，那我是谁呀？ 这个时候你能开门吗？ 嗯，那开还是不开？ 你说开不开？ 你认识我吗？ 嗯， 不对， 你要问他叫什么名字 啊？你叫什么名字？ 要问他找谁？ 你找谁？ 嗯，你还要。从猫眼里往外看一看 啊，对，我是长耳朵，你是找我吗？ 如果你看到外面的人你不认识，那你怎么办？ 我不认识你。 对了， 你敲错门了。 如果他说 你找不着回家的路吧， 如果他说 我送你回家， 我找你爸爸，你怎么办？ 你找我爸爸？我也想找我爸爸，你知道我爸爸在什么地方吗？ 长耳朵，现在不是在说你的爸爸妈妈，而是在说安全的问题。 哦， 如果那个人说，我找你爸爸， 我爸爸安全吗？ 啊，我是说小朋友的话。如果他对小朋友说，我找你爸爸，但是你的爸爸正不在家，你怎么说？ 我让我爸爸找你。 你就跟他说，我爸爸还没下班呢，你先在外面等一等，或者给他打个电话吧。 你不要进来啊，你进来我就咬你啊，是这样吗？这样的话他就很害怕，他嗖他一定会跑掉的。 好的，现在下课。下面的故事是一位法国的大朋友阿德里安·阿尔伯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武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宁波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小消防员。这天晚上，消防队里静悄悄的，消防员小石头、红猩猩和大白鹅正准备好好休息呢。他们的卧室在消防局的二楼，卧室里有一根长长的黄色的滑杆，要是出现什么危险情况，他们就会顺着滑杆从二楼和一楼中间的洞里咻滑到一楼的消防车去。正说着，警笛突然响起来了。不好，肯定是有地方着火了。红猩猩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小男孩小石头第一个穿好消防服，戴好安全头盔，顺着滑杆咻滑向了一楼。紧接着红猩猩和大白鹅也都戴好了安全头盔，滑下了一楼。在一楼的办公室，是小石头的妈妈拉响了警报，因为她刚刚接到了求助电话。孩子们，城里起火了，快，这是行动计划，小石头拿着。然后他一边给红猩猩倒了一杯咖啡，一边交给小石头行动计划，一边亲吻了大家。现在大家各就各位， 他们跳上消防车，马上就要出发了。呜呜呜呜呜呜！消防车在黑夜里全速前进。滴滴，呜呜呜呜！第一站，池塘边。当车路过池塘的时候，红猩猩手拿着管子跳下了车。他启动了水泵，开始从湖里向消防车的水箱抽水。灭火需要的水都得从这里抽上来。消防车继续往前开，展开的水管足有几公里那么长。为了躲避火灾，城里的人们都逃到了城外。他们有的在哭，有的在叫：“ 小石头消防员，救命啊！” 好多人的东西还留在着火的房子里呢。勇敢的小石头站在消防车上，向他们挥手，安慰他们：“ 别担心，包在我身上。” 消防车冲进了黑咕隆咚的浓烟当中。正在驾驶消防车的大白鹅和拿着消防水管在消防车旁边的小石头被浓烟呛得直咳嗽。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大白鹅赶紧按下了吸尘键，一个巨大的吸尘器从消防车的顶上伸了出来，他把黑咕隆咚的黑烟都吸进了肚子里。城市渐渐从浓烟中露出了原来的模样。哇，好多房子都烧着了，火扑啦扑啦地冒着，真是一场大火。但是小石头一点也不害怕，他跳下消防车，牵着消防水管跑向着火的房子。要知道，小石头可是世界上最棒的消防员，他吹响了号角，嘟嘟嘟，嘟嘟嘟。一听到号角声，池塘边的红猩猩就使出浑身的力量开始抽水，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力大无比的水柱扑向了火焰，唰。水瞬间扑灭了所有的火焰。大白鹅跟在小石头的后面去捡那些被人们丢下的物品，一个洋娃娃，一盆花。不到一个小时，火势就得到了控制。突然从高楼上传来了求救声。 救命啊，救命啊。 是奶奶，那里的火还在燃烧。嘟嘟嘟，小石头又吹响了喇叭。红猩猩加油啊，红猩猩拼命地压着水泵，水又从消防水管里冲了出来。小石头飞快地爬上楼梯，爬向最高的房间，可是门被堵住了。聪明的小石头通过水管的力量撞开了大门，砰！奶奶家的火着得好厉害呀。奶奶抱着她的鱼缸，鱼缸里的水已经差不多干了。 快先抢救金鱼。 小石头把水管对向鱼缸，给鱼缸灌点水。啊，接下来嘛，就该扑灭大火了。小石头勇敢地跳上吊灯，水管刺向了下面的大火。小石头像荡秋千一样荡过去，冲向奶奶的身边。可是没想到刚荡到一半，吊灯从天花板上掉了下来，水管也从小石头的手里滑走了。幸好奶奶的动作快，一把揪住了小石头的衣服。糟糕，地板已经被烧穿了，他们只剩下窗户旁边的一点地板可以站了。现在小石头和奶奶被困在窗边窄窄的一条地板上，很快就要摔下去了。奶奶抱着鱼缸，拽着小石头，拼命地趴在窗台上喊： 救命啊！ 大白鹅赶紧把消防车开到了楼底下，他在窗户的下面正下面按下了沙发按钮，噔，消防车里弹出一个软软的沙发。大白鹅通过喇叭喊： 快跳啊！ 小石头和奶奶真勇敢，他们对准沙发从楼的窗户上跳了下来，当，他们正好落在软软的沙发上，没有伤到一根头发。人们都为英雄们欢呼，哦，小石头真棒，大白鹅万岁。小石头突然喊了起来， 可是红猩猩呢？ 哎呀，我们忘了通知红猩猩火已经扑灭了。 大白鹅赶紧按下火箭按钮，嘘，咚，火箭冲上天空，这是信号。红猩猩看到信号就知道不用再抽水了。火箭呼啸着划过清晨的天空，池塘边的红猩猩一边擦着汗，一边放下了水泵。啊，连青蛙都叫了起来： 呱呱，红猩猩，你真棒，你真棒，你们都是好样的。 对，勇敢的消防员，你们都是好样的。 咚！哈哈，我扔的可真准呢！再来一个， 看看， 哎呀， 我刚泡好的一杯茶， 嗯。 你为什么要把你吃完的胡萝卜瓣儿给我扔到茶里去？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了一场篮球比赛，所以我想 浪费了我的好茶叶。 哎，喝茶？ 我还得再重新泡一杯。 啊，对呀，哎，小心金凤， 嗯， 你为什么不喝白水呢？ 白水不好喝呀。 不好喝？ 不能说不好喝， 没味道。 很好喝，对对对，啊，但是就是不太有味道，所以我放点茶叶在里面嘛。 对，我们中国人 这是新买的绿茶。 啊，你这是绿茶？对对对，中国人很喜欢喝茶。哎，那这样，这是绿茶哦，那么我放点红药水进去，是不是就变成红茶了？ 唐耳朵，你要是再敢我往我的茶杯里放任何一点东西，我就不帮你做冰淇淋了。 好好好， 还是胡萝卜味的冰淇淋。 我不会。哎， 红茶不是放点红颜色，而是说做茶叶的时候呢，做的方法不一样 啊。我突然想到了， 嗯， 我平时为什么不泡点胡萝卜茶呢？ 可以啊， 哎，把胡萝卜跟你们的茶叶放在一起。 嗯，那我想你得首先把胡萝卜切成片儿， 啊，切成片儿， 很薄的片儿，然后把它晒干了， 晒干喽， 然后再和茶叶炒在一起 啊， 然后就是胡萝卜茶。对啊，我们喝的茶并不是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就喝的，还是要晾干了， 哦， 炒干了，哦，再晒干了，嗯，再弄干了，然后才喝的。 啊，有意思！好，我今天晚上就做一点。 嗯， 滴答滴答滴答，冰啊，做好了 胡萝卜茶。 是的，你看，有你们爱喝的绿茶，还有我的胡萝卜， 还有你的胡萝卜片儿。 啊，对对对对对， 泡上泡上泡上，看看。 哇，这满满的一杯， 怎么泡完了变大了？ 是的，是不我放太多了，现在好像一盆花啊，一盆菜呀，啊。 这看起来不太像茶， 但 是有点像 红红绿绿的。试一口吧。 好喝吗？ 好苦啊。 你放了多少茶叶进去啊？ 你看， 你放了两斤茶叶进去。 不应该放这么多吗？ 你用手抓这么一小撮儿就够了。 你还我胡萝卜。 还我茶叶。 你还我胡萝卜。 还我茶叶。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 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平时的时候非常喜欢读书，十万个为什么一整套全部都看过了。爸爸为了考验他是否学到了真的东西呢，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喜欢给他出点题让他回答。有一天爸爸问呱呱说，哎呱呱，你说这个鹅卵石它为什么都是又圆又滑的那种呢？ 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这是水的运动长期冲击石头互相摩擦的结果，磨来磨去就变成了鹅卵石了。回答完毕，怎么样，是不是100分呢？ 哦，是这样，呵呵，真了不起啊。那你敢再深入思考以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吗？请问为什么现在个别的人办事儿都是又圆又滑的呢？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呱呱给问住了，他又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是这样式回答爸爸的。 我觉得还应该是摩擦，充分打磨之后的结果，因为人与人之间通过摩擦冲突之后，个性的棱角都磨平了，没有了个性的棱角，人自然看起来好像是圆滑了，事实上他还是他，只不过是受了伤的他。 有的时候小朋友聊天的内容总是让人觉得很意外。这一天呱呱和团团又在一起聊天了，呱呱很神秘地问团团说， 团团，问你一个肯定你也不知道的问题，你知道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吗？ 团团回答， 哎，你真是的，你知道我不知道答案还要来问我，这不是欺负人吗？那好，你说为什么？为什么？ 哼哼，这都不知道，告诉你吧，因为海里有鱼。 啊，那为什么有鱼，海水就是蓝色的呢？ 哎呀，难道你就不学会举一反三吗？或者是推理也行啊？当然是因为鱼会吐泡泡了。 哼，是不是你也不知道正确答案？如果你知道，你说为什么鱼吐泡泡，海水就是蓝色的呢？ 这才问到点子上，让我告诉你吧，因为 blue blue。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新乐会学校的张玉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献给妈妈的诗。 诗歌献给妈妈的诗。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亲爱的妈妈，我要送您一首诗，感谢您将我抚养长大。您的背疼吗？让我来帮您捶捶背吧。您的口渴吗？让我来帮您倒杯茶。感谢您给予我生命，让我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献给妈妈的诗。今天